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呢个咁样嘅大香港早晨最后一节啦。虽然已经超时，不过都要继续讲落，因为就系头先嗰节做咗长嗰啲。但系我哋呢一节系有少少承接上一节嗰个话题，其实都唔系讨论女大陆嘅，都系讲紧个世代问题。因为我哋识咗咪都仲喺度讨论紧 M D 啊、beta 带嗰啲咁样。 香港老化嘅， 唔系，其实我想讲咧，点解我答你哋，喺咪后嘅问题嘅？点解点除咗嗰个 quality 嘅问题之外咧，点解而家都仲有啲台？会用紧 MD 啊，或者 beta 带，因为剪片好捻快。 你想讲我剪得快？ 剪系好捻快噶，快到。 但系一掉晒落电脑剪都系好快噶啦。 嗱，嗰个关熟唔熟手事，嗰个第一关熟唔熟手事，第二就系、是、波都系关熟唔熟手事嘅。 唔系，即系譬如你话以前我哋喺个接壤嘅年代嘅时候，讲话电脑快定系用手搞啪啪啪嗰部机快？咁老手梗系话用手搞机。搞大快，但係其實最後梗係電腦贏噶。當然電腦 RAM 片慢啦，當時咁樣。咁而家你講熟唔熟手，咁就算唔熟手嘅電腦都快啦。而家咁樣講。咁 MD 以我所知就係因為港台堅持都係用 MD 出街做，係因為佢係同 CD quality 一樣啫。 不過電視台仲會有 beta 機，但而家冇啦。 冇啦 ，beta 沒落。 咁嗰陣點解冇？點解嗰陣維持咗咁耐都年代仲有？其實係因為嗰部機好撚貴嘅。 係、用開就用。 嗰部機好撚大座噶嘛。嗰部機好唔撚平㗎嘛，大佬咁樣。唔係，我哋講返我哋呢個話題。呢一節講咩呢？就係呢，無端開咗啲好撚無厘頭嘅嘢。呢一節就係想講網絡挑機，所以網絡挑機呢個節目係成功嘅。 製造 你都講咗兩三集喎， 討論咗咁撚耐喎，都仲繼續討論喎。咁跟住去到今日網上面都仲有討論喎，咁樣咁啊，係琴晚啊，因為琴晚就有周融啊，同埋 馬恩國， 用粗口爭產啊，粗口爭產馬恩國啊。咁跟住然之後就對住啊呢、這個咁樣嘅 J 峰 咁樣 ，J 峰即係其實係 剪聲 啊，做音效其實都係佢本身自己有 rap 㗎嘛，佢都有搞 rap 嗰啲咁樣嘅嘢㗎嘛，又係咪 rapper 嘅都算係。 都有嘅。 咁就跟住然之後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video blogger 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喺度講嗰個又係講世代嗰個問題。咁跟住阿馬英國有個好勁，咪阿周融有個好勁嘅生逼啦，就係、是、因為上網都係啲冇用嘅人啦。咁大家就好多 cap 圖喺度流傳啦，咁樣你睇咗段片係嘛？ 我睇咗， 值唔值得講啊？ 其實都值得講嘅。 咁你講 啊？其實我覺得我睇完條片，咪當然就網絡上面討論個 point 就係話，周融你玩咩上網嗰啲人係廢啫，因為你自己都係搞網媒嘅喎，咁唔通你覺得你嘅讀者都係廢咩？咁其實有一個討論就係咁樣嘅。 都唔奇嘅，有時都會咁。 你又知啊？ 有時都會咁。 唔係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我睇完條片就係，我覺得唉，真係。即係唔好意思都要講句，其實真係好差咯、那個表現，即係 J 峰個表現，其實對住兩位嘅時候，其實嗰個回答上面，亦都係俾人哋攻擊到係一文不值咁滯嘅。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因為佢所講啊，佢班 video blogger 其實佢哋都講嘅係代表網絡嘅聲音噶嘛， 係嘛？ 即係或者因為佢始終喺 YouTube 上面都有一啲嘅所謂嘅知名度啦，咁佢帶住啲知名度上到去嘅時候，喂，人哋批評網民嘅時候，喂，你應該去作出反擊咯。對我嚟講係 係嘛？ 係啊， 嗰啲屌你真 係，一睇啲片先啦， 睇片先啦，睇啊！ 唔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嗰個講法就係冇回應到，就係究竟人哋話你係網上網班人好廢，喂，咁你要做一個回應就喂，其實都唔係啊嘛，其實喂，我哋想聽到就係呢啲，喂，而家上到去就係嗰個啲師奶睇到就係覺得哇搞錯啊，你嗰個網絡上到去，喂，周融都執到你嘅，咁就撲街啦，即係我個感覺就係咁咯，其實。 废青，你继续表演下废青，你继续表演下。 唔系，真系唔系，我真系觉得。 咁你唔觉得佢代表你咪得咯？你点解觉得佢代表你？ 咪网络挑机啊嘛，大佬。 只要咁去讲啫嘛，屌你老味！阿小嘅节目叫微博天下啫嘛，代表微博， 要代表微博噶。 唔系嗰个系，唔你你你你啊你你讲下先啦，有三仔讲。 講話就朗講先，係咪先？ 哎呀， 唔係因為佢講到嗰、那個，即係佢即係批評到上網嘅人都係一啲失敗嘅人嘛。但係問題就係佢真係佢自己搞網，佢自己搞網媒嘅喎。其實如果即係如果我係追風嘅話，我第一句 ban 埋佢就係話：喂，你自己搞網媒嘅喎，咁你又係廢失敗者咩咁樣？咁但係其實都見到佢係即係應對唔到咯。即係佢即係當佢一話你係一個嘅失敗嘅人嘅時候，佢即刻跳出嚟就係話：哦，我呢個八十後係八十後九十後係咪失敗嘅人？其實你安落去嘅啫，就唔係我自己話自己嘅。但係其實咧，即係其實喺咪後都有討論過咧，就係話喂，如果你對住呢啲咁樣嘅人咧，其實係我諗係你同佢係一個嘅表面上一個君子嘅討論咧，其實你係會輸嘅，因為當佢一個當周融或者對家咧不斷咁用一啲，譬如就係你嘅身份啊，你嘅一啲嘅喺社會嘅地位嚟攻或者你嘅年紀嚟對付你嘅時候咧，其實咧你係冇乜討論嘅空間嘅，你只係可以即係可能人身攻擊啊，又或者用其他武器去鬧佢咧，咁個畫面先至係先有嗰個嘅咬點， 即係可能一對對周融嗰個大學威你有冇啊？ 咁樣嘅， 不過唔夠你威，你老婆多 系啊，咁 唔知得唔得咧？ 得系嘛？ 老婆多，咁马恩国老豆都多 系嘛？叫我和仔上去系嘛？你睇我头发几黑嗰啲咁，开始 你有冇得黑啊？ 开始讲呢啲啊，嗰啲咁样，唔系咁啊！阿康，你好不满啊？ 唔系，其实某程度我就觉得，如果你咁样上到去嘅时候，咁嗰下你对住周融喂，周融真系我哋会觉得真系废柴嚟噶嘛？即係馬恩國咁你啊咁勉強佢都算叫個律師，咁雖然佢都係嗰個爆粗嘅律師，好奇怪嘅律師啊。咁但係其實你周融呢、這個，喂講真，你做啲咩都唔係好成嘅喂。嗰陣時又話翻英國，喂乜都做唔成，你應該攻擊佢呢啲嘢，或者應該去同佢談論呢一啲嘢噶嘛。喂你都唔係好好啫，即係我會覺得喂，如果我上到去喂你又話翻英國，而家又話佔中成功會翻英國，或者佔領都開始咗，你做咩唔走啫？即係我會嘗試會用呢啲嘅角度去嘗試下去同佢講咯。或者我覺得，喂，你呢一代啊，成功嗰班人都唔關你事啊，其實你都係失敗嗰班人嚟嘅，即係你都係 out job out 唔到啫，其實，即係會嘗試去講呢一啲咯，而唔係話，喂，上到去嘅時候你就同佢喺度後 check 咁啊，就啊，就解釋下啊，嗰班廢點解嗰班人會俾人叫廢青咧，就因為佢自己工作做嘢唔得啊，乜乜物啊咁嗰啲，其實係。你某程度上承認咗佢對你嘅批評其實係正確噶嘛？咁先係大鑊咯，我覺得。 哦、即係有呢個印象，你覺得佢承認咗周融同埋馬恩國嘅批評。 係啊，係啊，係啦、啊。 仲有磨神都睇多啲㗎。 睇多少少啦，係。 睇咩啊？ 繼續落咯，如果 係。 呢一代就係好多係努力完之後又好似都係冇乜啲咩機會，任何界別都係啦，有啲老屎忽仲坐喺度即係頂住啲位， 老屎忽阻住走咯。你覺得你喺香港冇機會翻大陸啦？最緊要你有回鄉證啊！你有回鄉證，你有機會啊！ 但係問題我， 尤其你做創作， 即係阿 Jam 咁樣。即係紅到啊，俾人即係笑啊，宇宙 Jam 啊嘛，咁又即係香港人又會已經唔中意佢。我諗佢而家喺香港可以 13亿人， 香港睇下就 700万人， 加一做創作其實係我哋想， 唔係佢啱啱嗰個講法就係話，佢講到阿 Jam 啊，即係 J 風，佢就攞咗阿 Jam 嚟講，就話佢可以大陸紅咗，咁但係咧就香港人又唔中意佢。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唔係話嗰陣時，我覺得就唔應該話純粹話你賺大陸錢，咁我香港人就唔中意，唔係嗰一回事嚟噶嘛。即係唔好佢嘗試就擺咗嗰個位置就係話我嗱你睇下我翻到大陸嘅人嘅後果係點，就係翻到大陸就變咗個 Jam 咁咯。而家香港人唔中意佢，但係其實嗰件事並非如此噶嘛。即係我覺得如果假設我有我嘅產品，我去到大陸賣嘅時候。咁你啲人唔中意買咪買咯，即係我唔會認為話我係要翻去卑躬屈膝去令到大陸啲人去喜歡我嘅嘢啊嘛，即係呢樣嘢佢都未好搞清楚就話翻大陸嗰個利弊嘅喺邊度？其實某程度上佢又講到就話Jam 係點點點，咁佢咧我就拒絕咗呢一條路。其實我覺得這個講法亦都唔係好準確咯，我覺得 係咁樣嘅。咁係你係咪有嘢講啊，陳先生？ 我頭先有一刻想組織緊添，因為我覺得未必阿康未必講到準確。第一就係、就算講咩，即係有一個可能性啦，可能性就係 TVB cut 曬啦。咁所以難以去評論啦。咁但係 J 風嚟而家見到佢個表現係點，阿康就評論咗啦。咁樣呢個另一樣嘢啦。咁而另一樣嘢，我自己都會問自己嘅。如果我會面對呢啲場合，我自己會係點咧？ 人身攻擊佢 咯。都或者讚佢咯。喂，你好咯，結咁多次婚，我第一次 不斷答聲都吸唔到 咯。 咁答聲點吸都吸唔到， 唔知得唔得咧？我唔敢啊，因為即係可能我都會怕醜到，我都係會恭恭敬敬啊，我都會問自己，即係如果佢有啲咁嘅場合係兜口兜面嘅時候，又應該點應對，定係或者建基於一個咩框架去傾偈，或者做一個節目啊？咁樣我自己都問，我自己有冇信心啊？表現好到咁啊？唔知啊，即係當然啦，你評論佢唔代表你要好過佢啦。如果唔係你嚟做咗笨，即係又係去到嗰個咁嘅層面啦。但我都會問自己，如果要咁樣，或者唔一定係一個節目啦，無端端就係有啲咁嘅藍絲帶，好似有啲有名有姓嘅走出嚟，跟住見到你，跟住無端咁樣去同你討論，你會點同佢去傾啊？或者傾唔傾咧？我所以有難話一概而論佢嗰個表現係點樣嘅。但係另一樣嘢睇到咧，我想撇除呢個節目去講啦，因為我冇睇啦。如果撇除呢個節目去講，譬如由 我有睇啊。 咁你幸運啦，我又冇主動選擇嚟睇啊。 我有，我特登去睇阿 Bob 嗰集。 哦，唔得，係啊，好似話遊輪啊嘛。 我特登去揾阿 Bob 整蠱佢哋嗰一集嚟。 我睇咗，我及到少少，即係啲人 cap 咗啲片咁樣。我想講，即係講再闊少少，就尋日開始睇到，譬如就係講網絡23条呢樣嘢咧，就尋日大家都即係。好多唔同嘅討論嘅方向啦，咁其中一個方向就係你會發現立法會裏面啲人係唔知道網絡23条係咩啦，唔知 Capital 係咩，唔知網絡直播打機係乜嘢，而呢一班人係決定咗呢一條條例會唔會通過嘅生死啦。你就發現啊，就有啲世代嗰個矛盾啊，感覺就老一代去主宰緊一樣新嘅嘢嘅發生啊，或者老一代用緊佢嘅框架，或者女大樂咁樣，仲用緊獅子山精神去打破獅子山精神啊，用緊舊嘅規矩去說話，但係其實係咪個個嘅老人家都係咁，或者係咪個個後生仔都唔係咁呢？其實有時又唔係用好生物學上面嘅年齡去區分嘅。其實有時係用緊佢嗰個心態去區分，即係譬如可能就算細過我或者同我同年嘅人，如果佢係用緊既往舊嘅模式去得到成功，或者佢得到佢嘅安穩嘅生活，可能佢一路都會循住上一代可能70年代嘅人嘅一個態度繼續去生活落去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老人家係好 innovative 啊，咁樣去創新咁樣去入佢工作啊，或者佢繼續去創新嘅生活啊，咁樣即係齊咁講黎旭敏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又唔係用年齡去區分，而係竟你有冇，你係咪守舊啊，你係咪抱守殘缺嗰個嘅態度。其實我睇好多，但係呢啲嘢你成日都會喺身邊發現有呢啲人嘅，就係、是唔接受新事物，你點樣發現佢唔接受新事物呢？就唔係佢唔上網，唔係用緊 Nokia， 唔係點樣，而係佢對新事物嗰個態度，譬如佢照住對，我知啦，呢啲係咩咩咩嘛，即係佢都未去了解一件事，就話呢啲即係咩咩咩啦，我知，即係咁啊，你哋後生仔真係了解得太少啦，我就知好多，即係呢啲咁嘅開頭，我唔知點樣去同佢哋討論啊、對付啊、感動啊，去同佢哋辯論呢啲嘢。我每一次遇到呢啲咧，係我以前有個同事教我，十幾年就啱出嚟做嘢。佢話有樣嘢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記住，到你老嘅時候唔好好似佢哋咁樣。即係呢個我就好刻骨銘心呢樣嘢，即係千祈唔好到，尤其是我呢個年紀咧，就唔好對住你哋咧，就 我當年咧就咁， 就係啊，當年咁唔係咁啊，即係我同阿康咪講過關於剪接嘅嘢咯。我你跟住你再同我講翻，而家唔興咁樣做，死啦！我都即刻檢討自己，死啦！我係咪太 講個 dissolve 嘅問題啊？ 死啦！我老啦，我個刻突然間發現， 跟住即係落任何評論之後，你都我自己意見啫，自己 唔係我冇，唔到 hashtag 個人身份咩？我唔係個人，我唔係。但是我会努力 review 自己，我会努力去 回望翻自己喺我想傳承我嘅機，即係譬如頭先講女大學嗰樣嘢咧，我喺準備節目嘅時候，我有同佢兩位講咗，我有個親戚，佢都係好 buy 曾經，即係以前或者好對於四代香港人呢一個理論好，唔好話好 buy， 而係好受呢一種理論嘅影響到。佢第一件事做咩咧？佢唔係去批判下一代有幾唔好，或者去努力去舐盡佢而家嬰兒潮之後嘅利益，而係佢好努力去教下一代應該點樣做，去教書，即係 part time 地教書啊，去甚至義務地教，關於，因為佢從商咗幾十年啊，咁樣，咁佢努力去用佢識嘅嘢，或者佢另外額外嘅知識，去希望下一代，佢唔係要跟佢個圖，而係希望佢可以知道更多嘢，覺得新一代可能受到某一種知識上打壓啊，得唔到一啲嘢啊，所以佢會選擇去繼續努力去傳承。當然啦，我自己又有個 balance， 究竟係老屎忽啊，定係想傳承多啲嘢俾新一代嘅人啦。我自己開始死啦，我都老啦，去到呢一刻原來已經要回頭望啦。咁樣我都諗啊，我退休生活係點咧？咁我就開始，其實我唔知嘅，即係我開始要有呢一種咁嘅考慮俾自己。起碼我唔知點樣對上一代人都好，起碼要話俾自己聽，你唔好變成佢哋嗱，甚至。喺網絡挑機上面，我甚至喺網絡挑機裏面，我見到，我反而更見到 YouTuber 有呢種咁嘅態度添。 咩態度啊？ 嗰種好老鬼嘅態度。 嗯。 有時我聞到陣味，即係我唔係睇咗好多，我睇啲片段，或者可能墮入咗嗰個框架定係咁樣。我其實冇嘅，都係只係警醒自己咯。 即係你覺得嗰一班 YouTuber 係一班即係已經係 YouTuber 界嘅老鬼咁樣啊？ 其中一種啦，定係佢已經係成個生活上面嘅。我唔知道，我突然間係我 frame 得唔係好好，可能組織一下，遲啲再講。 我就想陳四就講就即係自己唔好變成嗰啲老鬼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好難變成周融嘅，有冇講？即係 咁你去到咁誇 誇張誇張誇張，唔係我想講一講，但我就想調翻轉頭咧，就係我就批評下啲後生仔先咁樣，我做老鬼角色批評後生仔，我就反而咧就係咧，我就反而就想討論下阿康嘅，唔係因為嗱第一樣嘢就係我唔會去批評譬如如果淨係睇段片，我冇睇呢一集啊，淨係睇頭先嗰段片咧，我又唔會好去批評阿 J 風嗰個表演，因為譬如阿康個 focus 就會落咗去 J 風嗰個表演啊 ，J 風啊嘛 ，sorry 係嘛， 係 落咗去 J 風。那個表演，因為那個節目是 TVB 的節目，咁同埋其實很明顯是有剪接過，咁你其實你不可以去 judge。J 峰嘅表現係點樣嘅？我覺得即係一定要 fair 咁講，唔可以喺呢一個節目入面去，因為我有睇過幾集呢個節目，我都第一集我有睇啦，跟住阿 Bob 嗰集我特登開嚟睇啦，跟住然之後另外有啲零零星星，我食飯嘅時候都會立到啦，咁然之後就係頭先呢一集啦，咁我有睇過嗱，那個意圖好明顯嘅，成個網絡挑機嗰個節目嘅意圖好明顯嘅就係我你哋成日挑喺度批評 TVB， 咁我俾你哋去做一次啊嗰啲咁樣。咁然之後俾一個時段，你哋拍啲嘢交嚟啦，嗰啲咁樣。我唔知你哋有冇睇嘅節目形式啊？其實個節目形式有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好似導賞團咁樣帶佢哋參觀 TVB 啦，睇 TVB 製作係點啦。第二就係安排佢哋同一啲所謂叫做有火花嘅人物，然之後就叫坐埋一齊喺度叫做喺度對話啦，或者對冚啦，或者所謂嘅大陸匪語叫 PK 啦，嗰啲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咧有一個時段就係你揀咗做咩節目咧，你就交片出嚟，然之後就喺 TVB 嘅時段播，咁啊睇下啲人覺得好唔好睇咁樣嘅，總共係有幾個部分嘅。第一膠片出嚟嗰個部分咧，我睇咗幾次咧，咁就事實上有參差啦，有參差啦，有啲好啲啦，有啲好老實講就出嚟係差啲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個我哋唔去評論啦，因為我唔去評論，即係因為我唔會認為嗰個係你有好多客觀嘅因素啦，即係跟住你又轉翻落去講錢啊，幾多樣嘢啊，有冇規則啊，或者有冇剪過，係咪完整播放啊，我哋唔討論呢樣嘢。好啦，淨係講嗰啲咩對。对谈啊，嗰啲PK 嗰啲状况，即系等于头先播嗰啲状况，或者阿康好有意见嗰啲状况，我觉得系唔可以去评嘅，唔可以 judge 嘅，因为你唔知佢剪成点，你唔知佢完整版本系点样，同埋喂，可能佢剪走咗就屌你啦，周融嗰啲咁样样，你唔想食屎啦嗰啲咁样样，又或者讲得好离谱咧，有啲讲得好离谱咧，譬如有一个 case 就系话即系我听佢哋讲啦，有啲个 case 就系话，譬如系李思捷嗰段直头 是消失了、李思哲和他們的對談直接消失了，因為他們覺得、李思哲、TVB 覺得你聽講話李思哲那段覺得不出得街樣、他們自然是他們出了街的東西，就是他們覺得是 protect 他那一方、什麼叫 protect 他那一方呢？他整個節目就是想去塑造的印象，就是說你們這班人說、電視台不得，給你們試一下，然後驗證給大家看，是不是啊，是不是很難啊、Bob 那集就很明顯了、我在笑死朕都講過的、Bob 那集就很明顯的，就是告訴你給你做你就做不到了、是不是、你就批評了，所以、不是這樣的嘛。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他是成就了他要做那樣東西、就是他為一班人 so call 這班人就叫代表網絡，然後就說哇，你現在網絡去挑戰這個這樣傳統的世代，但是傳統的媒體傳統的平台有它的難度，有它專業的地方，你們不明白啊，那些這樣一困埋。咁事實上咁講喎，喺實力上事實上係有差距喎。我唔講周庸嗰啲啊，譬如你睇安德尊困埋嗰班咁嘅 YouTuber 咁樣，咁安德尊當然勁好多啦。咁你阿 Bob 當然係專業好多啦。如果你問我嘅話，香港嘅主持啊，如果講清談節目啊，我覺得阿 Bob 係數一數二嘅。即係香港啊，而家呢個時代嚟講啊 ，Big Boys 級好撚難做嘅。其實我想講 ，Big Boys 級係一個好撚難做嘅節目嚟㗎。我夠膽講在座大家都做唔到，大家都做唔到，做嗰啲咩娛樂三兄弟就做到。即係要做得個質素好過佢，即係如果喺嗰個咁樣嘅環境，嗰、那個咩話？ 好難差嘅三兄弟。 唔係嘅，其實係難做嘅，其實係難做嘅、譬如大香港早晨呢排都多訪問啦。即係其實好似阿 Bob 做嗰啲 Big Boys 級嗰啲訪問咧，其實咧嗰啲咁嘅交流，嗰啲咁嘅交流嘉賓咧，好撚難做㗎。 即係要鬥得佢好睇啊！ 嗰啲嘉賓好撚難做㗎。 呢排忙咩啊？ 係嘉賓哇！ 有咩趣事啊？ 即係撚冇俾咗我就剪撚咗佢啊！ 即係難就難在個對手難纏啊！ 但你要喪 搞到佢好睇， 你要係咁做嘛？即係有時啲嘢咧係。點解阿 Bob 可以喺咁多廣告入面出現係有原因嘅，係、有原因嘅、即係好啦，再講一樣嘢就唔係，我想呢個係背景啦 ，background 啦。咁、我想講嘅意思就係、嗰個節目就係為咗塑造咁嘅印象嘛，而佢成功塑造到嘅喎，佢成功塑造到呢個印象喎，佢成功塑造到就係話大家覺得嗰班咁樣嘅網絡人係唔掂嘅喎。咁呢個當然係佢嘅節目鋪排同埋佢嘅節目嘅框架，佢成功嘅做到呢樣嘢啦。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係呢兩日先發現嘅，我係呢幾日先發現，再加埋你今朝做節目呢、這、一個頭先你嘅講法，我更加發現原來係真係非常之成功。 即係 因為我早兩日食早餐啊，我係聽到有人喺餐廳講嘅，係會有人喺餐廳講、去講呢個節目，佢話啊嗰班網絡僆仔點點點，即係佢好成功塑造到嗰班網絡僆仔唔掂。那個形象出嚟嘅、好啦，跟住然之後咧，譬如咧，我頭先聽完阿康講之後咧、我更加有呢個印象。阿康係覺得佢哋係代表佢嘅， 係噶。 點解你會覺得佢哋係代表你啫？ 因為公眾嘅印象面覺得佢係代表網絡界。 唔係啊，但係你嗱，即係嗱，嗰件事就係代表咗一樣嘢，就係話大家真係所以咧，成日咧喺度話屌鳩 TVB 又成嗰啲咁樣，其實根本你哋就好認同 TVB。因為你哋覺得嗰個係 TVB 啊嘛。那個是主流平台嘛，主流平台選取了一班人去代表這個界別，然後你就覺得這班人是真的有代表性嘛，即是你是入曬他那個位置的。他就是想你這樣想的嘛，而你是入曬他那個位置的嘛。然後譬如阿康剛才很氣憤就說、其實不應該這樣說啊，你應該代表我們網民說嘛，他怎麼能代表我呢？他怎麼能代表我呢？是不是、即是照計啊，照計啊。我覺得就是、譬如承接回上一節講的東西，即是我很老屎忽啊，跟後生仔說，你不應該覺得他代表你的。你都唔應該覺得你要屌鳩周庸有好多機會，係咪先？即係你有好你，因為而家你處於一個好低門檻嘅世界啊嘛，喺呢、這個發表門檻好發表門檻其實係一個好。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嘅發表嗰件事嘅門檻好低，多唔多人睇係另一件事啦、其實你隨時都可以屌鳩周庸㗎，即係你隨時都可以屌鳩周庸㗎、你而家隨時你攞起部你攞起部手機你就可以屌鳩周庸㗎啦。咁問題就係、有冇人睇係另一件事啦、好啦，你當然你會討論就係另一個兜口兜面嘅問題啦、兜兜面都唔難揾嘅周庸。即係兜兜面唔難揾嘅喎，你要捕到佢兜兜面，屌你啦！上網冇用，我而家就擺上網睇下你幾冇用嗰啲，用俾我睇，用俾我睇，你咁樣拍住，用啊用啊，點用啊點用啊？即係你我意思就即係唔係呢個係一個 extreme 嘅例證啦？但係佢即係我意思就係、你大家都真係唔好睇小 TVB，TVB 喺呢件事上邊嗰個操作咧。 它是跨平台操作，而且它是成功的。它是除了是一个电视平台的操作之外，它事实上是成功踩入了一个网络平台，令到大家网络去讨论。而大家屌鸠的东西呢，竟然那个 focus 呢，是即是当然你说那班 YouTuber 抵不抵屌，或者他们表现好不好，我觉得有部分他们是表现不好的。但是我又明白他们受到的限制。即是不是亦都这么讲，你不知道他受到什么限制。不知道他受到什么限制。譬如是举例就是说，喂，我自己都会出现在主流平台。我自己都会对我有经验，我够胆这么讲，即是我会跟这些人对抗那些这样。你有时都会受限于，你有时都会受限于那个环境。譬如如果你有看我，你有睇過我上嗰啲譬如點解我次次上親去嗰啲咁樣嘅電視又好啊，論壇又好啊，或者個電台訪問，次次都爆屎咧，就係頭先日朗哥嗰個位，因為我費撚事俾你斷章取義，我由頭到尾都爆屎你剪出嚟，你明唔明啊？我由頭到尾屌啊嘛， 剪嚟剪去 都係屌啊嘛， 都係聽到話。 咁但係呢個係經驗啦，呢個係有一定嘅操作嘅考慮喺入邊啦。你叫我平時做節目，我都唔會係咁屌咯，我都要有鋪排啦，慢慢講俾你。但你一樣可以唔滿意我㗎，即係我嗰種做法，你一樣可以唔滿意我就係，喂，你黃仁達，你次次去親呢啲咁嘅地方，你就屌，你都冇講清楚件事，屌你老尾啊！佢可能追風就係想講清楚件事啦，係咪先？可能追風就係想講清楚件事，佢可能就係想分佈，就我有講清楚件事，我有鋪排，我想我有啲人咧好撚中意咁樣㗎，辯論咧就話我用翻你嗰套標準， 嗰個邏輯入套入咗你嗰個。 譬如舉例就係話，佢講就翻大陸就係成功啦咁樣。佢嘗試就我用翻你個標準啦。 好啦，我翻啦咁樣。 好啦，我用翻你個標準啦，好似阿 Jam 咁樣，阿 Jam 都翻大陸啦，都夠成功，但香港人好唔中意佢喎。作為香港人，香港人好唔中意佢，咪唔可，所以就剪翻走咗。 啊， 所以就剪翻走咗， 跟住周融就食落去咯，咁啊就揾到錢啊嘛，咁你就企咗， 系啦，咁你咪中咗招咯，你咪中咗招咯，好啦，咁系咪嗰種方法唔啱咧？唔可以咁做咧？唔係，你唔可以話佢嗰個咁樣，我因為估啫，而家我哋估啫，我哋唔知係點樣。你唔可以話佢嗰個方法唔啱，佢可能係講得好清楚，甚至乎就係話啊，我以子之矛擊子之盾，好撚勁嗰啲咁樣。但你淨係攞咗以子之矛就吉到自己，跟住然之後就完撚咗啦，因為剪咗，係攞咗以子之矛，哎呀，我哋個就嗰個位就剪咗啦， 頭頂英槍 嗰個位就剪咗啦。咁所以你有時就會出現嗰啲情況，就話，譬如我嗰個經驗就話，一嚟就爆。但其實咁樣係唔好嘅。你調翻轉頭睇人，你冇講嗰件事，你冇講嗰件事，咪成日喺度爆啫嘛？屌你咪次次都係唔係唔拉鬧大舊啊？就鬧哦，我有冇鬧周融咧？好似冇啊！周融嗰個 partner 又俾我鬧過，嗰個八婆又俾我鬧過。咁跟住，然之後，但係嗱呢樣嘢，我覺得唔好深入去，唔可以深入去討論，因為個資訊太少啦。但係佢成功做到一樣嘢，就係佢嗰個跨界別嘅操作，就係佢令到睇電視嗰啲人又覺得嗰啲網絡人。另外咧，嗰個討論咧，嗱，而家已經係播咗個零禮拜啦，去到昨晚都仲有討論啦。咁你唔能夠否認佢成功咗噶啦，因為佢插咗入去個網上面咯， 搞掂咗康。 個討論入邊係去到網上面咯，洗版喎，嗰、那個網上嘅人就係唔成功嗰啲咁啊。仲要有一個印象係連到阿康嗰啲就，呢、這個人都代表唔到。如果應該咁講啊嘛，你嗰陣時應該咁講嘛。你一有呢個情緒咧，就完全你入局啦。你即係你第一樣嘢，你認同咗嗰個人代表你。第二就係你認同咗嗰個係一個我哋網上人去發表我哋世界觀嘅一個機會，但其實應該唔係噶嘛。其實應該唔係噶嘛。你自己有個節目喺度噶嘛。你而家任噏我唔會 cut 你噶。你而家噏咗三十分鐘我都唔會 cut 你噶。不過啲觀眾會走咗啫嘛。即係你而家任講我都唔會 cut 你噶。其實你其實你有你自己嘅 channel 噶嘛。你有你自己嘅 channel 噶嘛。即係所以但係問，所以就係證明咗一樣嘢，就係話即係 TVB 嗰個操作係幾咁有威力同埋有影響咯。即係呢個係我觀察到嘅嘢，當然我冇咩建議俾你哋嘅 ，OK。 不過我想問一問就係、是，而家咁樣搞法咧，亦都客觀嚟睇，見到即係網絡上對 YouTuber， 即係呢一班 YouTuber 個反應都唔係太好咧。其實有冇可能呢班友會一層白踩咧？ 唔會，佢哋嘅討論多咗。唔會嘅，永遠都係咁樣的。 即 係 佢哋會唔會而家 食名氣飯，永遠都係咁樣㗎、哦。你去到莊思敏咁樣都係啦，有討論好過冇討論啦。你起碼係，譬如我嗰日行過嗰啲咁樣嗱，譬如司徒格大表現唔好啊，喺嗰個節目表現唔好、幾次表現都唔好、可以咁講啊。尤其是佢平時佢自己上網拍嗰啲嘢，好似即係有啲論説啊，成嗰啲咁樣，去到幾次拍出嚟都係見到王晶又好，見到阿叻又好，嗰啲見到阿肥媽又好，幾次都係口啞啞。即係當然你可以歸咎剪走咗啦，但你冇嗰個咁大嘅平台去講啊嘛。但係其實佢係有人討論佢嘅。 嗯，即系譬如我几次喺坊间，我都听到有人讨论，咁起码佢个名字出咗嚟先啊。喂，几时都系咁样噶，食名气饭，食名气饭几时去到网络挑机都冇人讨论你咧，就大捻镬啦。 我即刻谂， 即系你知边啲啊？ 我即刻谂边个，但我谂唔到嗰啲人名。 即系我知边啲啊？ 我知边啲啊？嗱，嗰啲就惨啦，因为嗰啲就蒙上咗个骂名，但又唔系主要闹你先。 系 啊，闹嘢闹唔起，嗰啲咁样。 屎有份食， 系啦，你就有份食。 系冇人记得你食过， 系啦，咁样你又抹咗嘴。啊，你最衰就系抹嘴。 蹉跎四劫， 系啊，蹉跎，真系蹉跎啦！你真系蹉跎啦！嗰啲咁，我觉得唔会出现嗰个咩陈百踩嗰个情况，唔会出现嗰个情况。 会唔会佢之后冇咗一个？ 唔系，但系几时都系睇佢往后嘅表现啦。呢个一定要补翻，戴翻个头盔啦。 即系会唔会有即系，譬如佢往后呢班人冇再冇个光环，或者冇个能嗰、那个道德力量去再闹 TVB？ 唔系，我从来都唔觉得佢哋应该去孭呢个光环噶嘛。 咁、但系其实 譬如举例，上次司徒甲带上要政治讲嗰样嘢，其实譬如我自己觉得有样嘢唔系几靓嘅地方咧，即系唔好讲好唔好啦，唔系几靓嘅地方就系佢冇必要将嗰件事扣连去所谓咩反建制嗰样嘢， 系 讲咩民建联民主党唔关嗰样嘢事噶嘛，你做娱乐噶嘛， 嗯， 因为即系唔系话娱乐不涉政治，但你唔可以永远都将所有嘢挂钩啊， 嗯。 TVB 唔应 T， 你唔应该永恒都将 TVB 或者电视台或者电视平台挂钩共产党噶嘛？ 系， 即系 TVB 当然佢系好抱共产党啦，但你唔能够永恒都将嗰样嘢去挂钩共产党噶嘛？ 嗯， 系咪先？即系你唔可以凡系 TVB 出现嘅嘢就系共产党嘅嘢，唔可以咁样去。 所以我 唔可以咁样去联系。 我曾经都话过，你冇可能将永远一分钟嘅 TVB 都唔睇作为一个社会抗争噶嘛？ 嗯， 即系你都会睇，或者你佢有责任为你提供娱乐添，因为佢压咗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添咁样，但系当然啦，如果大家凑埋同一棒力喺台庆唔睇嘅，梗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抗争啦，即系有咁讲， 全部睇电视，咁所以系啦，即系都系课金俾我哋嘅，其实 等我哋做足24个钟， 系啦，唔好唔使做足24个钟已经值得课噶啦，唔使讲到 课咗先， 过咗就 先课金后检讨， 唔系啊，同埋我哋去睇嗰件事咧，即系我承接翻我上次嗰个节上集嗰个节目咧，唔系你唔需要，即系我。其實我唔係針對你，而係譬如如果假設啦，我套咗個角色落阿康度啦，覺得嗰樣嘢好代表咗網民或者網絡人，跟住然之後啊，佢代表唔到做即表現得唔到，去 做唔到嘢， 我哋去發聲做唔到嘢嗰啲咁樣，唔係其實。我哋係你如果你認同自己係網絡世代嘅人，你要你其實係 要認清個特質，就係每個人都係 唔係你要 power off 你個網啊嘛，係咪先嗱？即係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譬如係點講咧？突然间谂唔到啲乜嘢好兜踎嘅例子啊！譬如嗰啲，譬如屌有人喺花生台屌鸠我嗰啲咁样， 系 咁我唔通会觉得就系话喂嗱，你唔俾翻个机会我上花生台澄清，咁好唔公平嗰啲咁样，花生台系咩啫？ 系咩嚟噶？ 系啦，即系喂你自己系网络世代嘅，你自己系网络平台嘅，你 power off 你个网络平台啊嘛，你 power off 你个网络平台就系、是、你唔好嗰样嘢好，即系当然我哋要认清嘅事实 ，TVB 系好劲，个影响力好大，你会觉得喺 TVB 上面失利咗，咁系代表咗一种失利，但系嗰、那个你真系好捻着紧，觉得就系话哎呀死啊，我哋呢次输咗啦，希望下次可以上翻 TVB 挑战先嗰啲咁样，唔会唔 捻 会咁样谂噶嘛，而我哋谂嘅嘢。就是、我哋用緊我哋嘅平台挑戰佢，我哋永恆都係挑戰緊佢咯。每一日喺度做緊，每一日喺度開緊麥做緊嘢，或者你上網，甚至乎你出咗 post 各樣嘢，你其實係挑戰緊佢噶嘛。 咁係，因為如果係頭先你咁嘅講法，即係喺 TVB 挑戰，其實就跌入咗 MD 唔可以再細嘅， 係啦， 其實同一個框架。 係啦，你冇理由去諗嗰個框噶嘛。 你應該喺我個車度打巢佢嘅。 係啊，咁 不過好難咁樣。 好難，當然難啦，當然難啦。但係個我覺得個方向係應該咁諗啊。而唔係諗就係話，如果俾我上呢個節目，我講就乜乜唔係嗰啲。 唔係，可能 我就唔上呢個節目咯。話俾你聽，即係所以我唔會套入去就係話，如果我對住佢點，我唔會，我唔會上啊。 阿叻，你上嚟。 系啊，你嚟呢度 新契弟同盟， 你嚟呢度系啊。 因为我譬如早几日，我应该冇记错，就系、是、早两日我做节目，喺节目之前准备，又系对于呢样嘢，我因为可能我自己个身份，我第一件事唔系即系一个受众咁简单啦，我都系会俾即系我都会做主持啊，会做节目嘅人，我系第一件事见到呢、這、一个。 節目有咁嘅氣氛出咗嚟，譬如係對網絡YouTuber 嘅欺凌啦，咁講啦，或者網上嘅討論啦，呢、這個節目出嚟嘅氣氛啦，個氛圍討論，或者咁多人睇啦，咁多人去討論呢一樣嘢，我第一件事諗嘅咧係第一件事諗，哎，真係最衰《粵時報》節目唔夠好睇。如果夠好睇，你哋就睇《粵時報》使 Q 喺度睇 TVB 咩？最尾你都係忍唔住撳過去，係、啊啊、我哋夜晚真係做得唔夠好啦。 係啊， 冇、 這個、 人討論香港早晨㗎。 係啦、啊，呢、這個思考方法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個思考係咁樣。係 啊，因為譬如冇人討論香港早晨好唔好睇，因為啲人睇曬呢度啦，已經係 冇、人。周嘉怡冇做嘅。 周嘉怡，周嘉怡越嚟越唔靚，我發現。 係咁，係嗰個框架底下。 唔係，我見佢真人啊，靚到爆炸啊！我。好靚噶，但如果佢唔靚， 系咩？嗰、那個男嗰個叫咩名啊？ 吳景俊， 吳景俊， 咁、要問佢先知。佢熟好多，佢睇得透徹好多。 喂，做咗好長喎，你做咗咁撚耐。你阿康，你講唔講啊？而家十點， 而家半個鐘， 而家十點四十分，俾你講多廿分鐘嘅油。 我哋執嘢落嚟，執嘢啦。 下次講。 係啦，咁嗱，咁啊，真係好長。咁啊，個結論都係課金俾我嚟嘅。OK， 因為我覺得係，唔係因為我覺得係你顛覆嗰件事，咁你咪鼓勵我哋顛覆。我講真嘅，即係係有啲人話我哋成日拗課金，梗係拗咯，我都唔驚大家唔拗。 我哋連封面都做唔到啊！ 我哋呢件事係革命嚟噶嘛？我呢件事係革命嚟啊嘛！我覺得好值得表揚嘅喎。你係即係譬如有啲人話我哋課金， 有人唔課金做個銅像咩？你係麻煩。 譬如有啲人話，有啲人喺度即係出邊謠傳話我哋課金收好多錢嗰啲咁樣，我永遠都唔會同大家講話我哋點樣窮啊，點樣成嗰啲咁啊。因為我係我個角度係我係可惜嘅。其實我覺得我哋係值有咁多錢㗎，係好咯，我哋值嘅喎，收唔到咁多錢係大家嘅責任嚟嘅。我覺得我值嘅喎，其實 唔係。如果你尤其是比對下，如果同我哋收視收聽相若嘅任何傳媒啦，嚟講我哋 相提， 我哋 單十倍啦，係嘛？ 係啊係啊，我哋嘅10%到嘅啫。 所以有啲人話我哋收好多錢貨金，我唔會去回應佢話啊，你話我收好多錢，我唔覺得呢個係抹黑，我覺得呢個係遺憾。 你揾 可惜唔係， 你揾人問下， 係我係認嘅，其實你係我係唔認嘅，使乜扮唔係啫？但係問題就唔係啊嘛，問題就唔係啊嘛，所以其實而我又覺得應該係嘅。 係，我想知潘小桃幾錢一個月添定？ 係啦，咁 樣佢叫資深中國組嘅記者。 嗯，係啊，哇！我少過潘小桃真係慘。喂，好啊，咁所以真 係我咪慘咯。 係啊，慘啊，陰公嘅陰公，呢個慘好多啊，呢個。所以就係大家多多支持。咁啊，神七就係今個月月尾前啦，咁樣咁啊，亦都呼籲下大家主持。为大家推动一下，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啊！屌你老味，嗰唔系一个抹黑嚟嘅，大佬争取货金，争取货金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大佬你系应该争取嘅，大力争取噶，咁样好啊！咁啊，所以就大家要有个颠覆性啲嘅思维啦。可能最后失败，可能你最后只系 MD， 咁但系即系唔好跌翻落去嗰个思维，就拗要上 TVB 同佢练过，唔好跌落嗰个思维咯。OK， 因为 MD 系会再细只啲嘅， 系啦，系会系 MD 系可以再细啲噶嘛，佢只要唔系 MD 咪。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我哋今晚要政治再见， 拜拜， 拜拜。